988製作。公寓的秘密，编剧曾毅恒，第二集。 呼吸中的养分，带有憎恨，威逼这么过分，我却忍不忿，别再设想来接近。早走失的信任，那次质问，口中所讲责任，从来没上心，想掌掴你后换来兴奋。没法抑压心里想说请你赶快点死，用我一切可怕丑恶方法看你筋竭力疲，如何摧毁你然后忘记，我给你的痛如此失控，这伤势谁敢触碰，每一次也出手竟这样重，给我的爱是否应用，还换来大声指控，撕开皮肉心肝双手献奉，有种爱只会跌倒失重，跌伤了才懂得痛，痛得你情感反复爱被操控，可惜到最后才懂，你已伤得太重。 叶诗婷小姐，我是城东区高级督察刘文辉。根据你先生梁伟全堕楼死亡的案件，需要同你拿一份详细的口供。你最后见你先生是几时？ 是昨日朝早他去上班之前。 他昨晚没回家？ 没。 他没回家，你没打电话找他？ 有啊，不过一直都打不通，之后我就睡着了，直到今早我邻居琴月他告诉我我老公出了事。 即是说他回工之后你就再没有他的消息？ 是，是啊，不过呢我今早才看到我老公昨晚又发了个短信给我，就是写了这几只字。 对不住老婆，我做得很错。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写？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 我不知道 啊。那你最近跟你老公关系怎样？ 我们没事啊。 有没有吵 架？间中咯。 为什么事吵架？ 阿 Sir 啊，你问这些事做什么啫？现在我老公我无端端跳楼死了，你明唔明白我有几心痛的？ 对不住叶小姐，我很明白你的心情，但是我们警方要依足程序做事，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状态不适合录口供的，我们多几天先请你过来好吗？ 不用，你有什么你快点问。 好，那我们继续。你最近有没有发觉梁生有财务的问题？ 他没跟我说过，不过我发现他又在网上赌博，我还无意中发现他又借过大耳窿。 那他有没有跟你提过借大耳窿的事？ 没。 叶小姐，你认不认识这个人？ 不认识啊。 这个人叫张日坤，在一间非法贷款公司做大耳窿。刚才我的伙计问了星空公寓的保安，他说昨晚大概九点钟见过他进去星空公寓，差不多十一点半才离开。刚才听你说你先生有借过大耳窿，我们怀疑他的死跟张日坤有关。 蛤？你们怀疑我老公是被他推落楼的？ 这层我们未肯定，但是验尸报告证实他头部有两处的伤口，一个是由高处跌落地导致，而另一个是被人用硬物袭击，这个是致命伤。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先被人袭击致死，之后再推落楼，而张日坤的嫌疑是最大的。 为什么他要这么残忍啊？追诉而已，不用杀人灭口的，是吧？ 你收到的短信，我怀疑是张日坤用梁生的手机send给你，试图制造他自杀的假象。不过这些都是我们初步的推断，还没有实质的证据。 那 你哋拉唔拉到嗰个男人噶？ 仲未，警方已经通缉紧佢。 思婷啊，节哀顺变啊，要坚强啲啊你吓。 点解会咁噶？ 唔好咁伤心。 佢咁就走咗，仲要走得咁惨，我都唔知点算。 思婷啊，你一定可以捱过去噶。 好憎我自己啊！我点解成日同佢闹交啫？点解我唔识得体谅佢啊？佢做咗好多嘢都系为咗我，我好内疚啊！ 唔好怪自己， 我好心痛啊！ 思婷，你不是自己一个人的，还有我们陪你嘛。是呢，你家人没来看你吗？他 们都住在外国，迟点才回来。 那这一排需不需要我过来陪你啊？ 不需要了，琴姨，你有心。 哎呀，你一个人留在这里，我怕你会乱想东西啊。 我不会的。 一是你暂时搬来我这里住吧。 真的不用了，我不会做错事的。我现在真的想一个人静下。 妈妈，思婷已经很烦了，让她好好休息吧。 咁你保重啦，吓、啊 嗯！ 你有咩事一定要揾我哋啊、 嗯， 千祈唔好做傻事啊，吓、啊！ 嗯，多谢你哋。 搬入嚟冇耐就发生啲咁嘅事咯，真系阴公啊！我好担心思婷会崩溃啊！ 妈，你唔使担心，我谂佢撑得住噶。 唉，好难讲啊！老公无端端喺咁高跌落嚟死咗，换着我啊都接受唔到啦！哈，你话佢老公系自杀定系被杀啦？ 点知啫？ 唔知警方查唔查到啲咩线索呢？ 咁警方冇讲喎。 喂，听讲啊，佢老公有只大耳窿噶，啊，可能系俾啲大耳窿逼到跳楼死都唔顶啊！ 妈妈，你唔好乱估啦。 你讲佢生意失败过噶嘛？我谂佢一定有只大耳窿噶，只大耳窿啊，真系害死人噶！仔啊仔，你千祈唔好咁做啊！ 真系唔会咁做啊！ 唉。我哋呢度不嬲都好太平噶嘛，而家竟然发生命案，哎呀，我真系觉得好唔吉利啊！唔系啦，唔系啦，听日我去附近间庙求几张符，保下平安先啊！哎呀，佢老公喺天台跌落街噶，喂，我睇你以后啊都唔好上天台啦！ 哎呀，妈妈。唔该，你唔好咁迷信啦。 唔系啊，嗰度死过人噶，仲死得咁惨，真系好邪噶，仲好猛噶。 你咁惊啊？你头先仲话去思婷屋企陪佢。 我讲下啫嘛。哎呀，好彩佢冇应承我嗬。 制作公寓的秘密。 柳 Sir， 饮茶。 唔该。 其实你有咩要问嘅，叫我去警局咪得咯，唔使亲自嚟嘅。 我只系想话你知，我哋收到线报，张若坤已经走咗去泰国，所以相信佢系畏罪潜逃。我哋已经通知咗当地嘅警方，希望可以尽快捉到佢翻嚟。 你嘅意思系，佢真系杀死我老公嘅凶手？ 我哋未敢肯定佢就系凶手，但系绝对相信佢同梁生嘅死有关。 希望快啲捉到佢，我唔想我老公死得不明不白。 之前我有同你讲过，梁生喺堕楼之前已经被岩物袭击而死，但系我哋去过几次案发现场，都揾唔到有可疑嘅空气，相信已经被凶手带走咗。 都有咁嘅可能嘅。 仲有。我哋喺天台揾到一啲属于毒品嘅粉末，由于梁生嘅验尸报告冇显示佢有吸过毒，我相信啲毒品都系凶手留低。 哎呀，老 Sir， 我唔想知道你哋有啲咩线索啊，我就系想知道你哋几时揾到个凶手咋。 我哋一定会尽力去查。 你看隔离的张生拍到思婷半夜在楼梯上上行落啊。 他做什么这样 的？哎呀，我觉得他精神有问题啊。 那人家可能睡不着出来行下而已嘛，是吧？ 三更半夜周围行还不是有问题？仔啊，怎么帮他好呢？需唔需要帮佢揾个心理医生啊？ 嗱，妈妈，听我讲，我哋睇定啲先，暂时唔好搞咁多嘢，好冇？ 哎呀，病向浅中医啊！如果等到个病情严重就太迟噶啦。 咁有啲嘢可能唔系你谂咁嘅咧，呢个系过渡期。咁我谂迟下佢应该会冇事噶啦。 其实我都是想帮思婷啫，佢喺度冇人冇物，好惨噶嘛。嗱。你和他都是后生人，不如你找他谈下，开解一下他吧。你和他说，如果真的想找心理医生的，我们可以帮他的。 行了，我去和他谈下。思婷，你没事吗？ 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夜妈妈在楼梯上走来走去啊？ 嗯，你都看到条短片？ 嗯，现在整栋楼的人都说我黐了线。 你不要理这些人怎么说啊。 其实我真的黐了线。 蛤？ 我每一晚都想到我老公，每一晚都失眠，每一晚都做家务，想令自己攰啲，但我依然瞓唔着，所以咪谂住出嚟行上行落，令自己更加攰咯。睇下可唔可以瞓得着？ 你需唔需要睇医生？ 唔使，医生都只系会俾啲安眠药我食。我又有药物敏感，怕吃了会更多问题。 或者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？ 什么都不用帮，陪我聊聊天吧。 好 啊。你看，自从我老公的事之后，就没有人敢再上天台，这里变得特别清静。 嗯，冇咁多人咪仲好。 可以静静咁休息。 越静，咪越容易乱谂嘢咯。呢几日我一直谂翻起我同老公好多片段。我哋拍咗拖三年就结婚，佢一直都好锡我，一赚到钱就会买好多嘢俾我，同我去旅行。虽然佢事业心好重，但佢都会抽时间陪我噶。反而我有时仲会埋怨佢做嘢唔够醒目，做生意眼光唔够准。其实佢一直都好努力，系运气唔够啫嘛。咁我都冇怪佢噶，跌低咗咪爬翻起身咯，系咪？最紧要有机会重新开始啊嘛。但而家咩都冇啦。 思婷，唔好再谂啦。 我哋咧原本打算喺呢度重新开始，点解佢咁就走咗？点解我有条路点行落去？ 我就嚟翻到啦，我千杯不醉噶，边会荡失路啊？系喎，最近呢度有人跳楼死咗，我呢个走鬼唔知会唔会撞鬼咧吓？可能鬼见到我都吓亲啦。啊，唔讲啦，唔讲啦，好似到咗啊！咦，行咁耐都未到屋企嘅，我好晕啊，瞓下先。哎呀，鬼整啊！你做咩踩埋嚟啊？ 你做咩瞓喺个楼梯口啊？ 988制作。公寓的秘密。 Rebecca， 你皮外伤啫，帮你查咗啲药，应该冇事啦。 我会唔会跌伤条尾轮骨噶？ 咁如果你唔放心嘅，听日咪去医院照下咯。 我嘅骨都冇痛，应该冇事嘅。吓， 阿思婷啊，你都系擦损下啫，冇乜大碍。 多谢林医生。Rebecca， 对唔住啊，我头先真系睇唔到你瞓喺个楼梯啊。 唉，算啦，我饮醉酒瞓楼梯都唔系第一次，系今次冇彩啫。吓，你又点解咁夜行楼梯啊？ 哦，我失眠啊，咪出嚟行下咯。 你系咪有病啊？三更半夜行楼梯？可能你患咗忧郁症啊，只见你医下佢啦。 你唔好咁话人啦。 系噶，可能我真系患咗忧郁症，我会去睇心理医生噶啦。 唉，你睇开啲啦，你咁嘅样啊，你老公都唔会翻生噶啦。我哋做女人嘅最紧要拎得起又放得低，你仲咁后生又咁靓，惊晕要咩？冇系搞到自己咁啊！ 喂，你唔好讲埋晒啲咁嘅嘢啦。 咁我又讲错咩？如果你继续咁屈落去啊，可能好快去添噶。到时你又真系可以同你老公见面啦。 够啦你！人哋老公死咗已经好伤心噶啦，你仲要落井下石。 Sorry 啦，当我冇讲过啦。 其实你都讲得啱嘅，系我自己仲未放得低。 唉，你又应该学我咁。今朝有酒就今朝醉，今晚醉过咗咯，听日咪继续翻工过生活咯。我咧就住喺13-7号，系做 salon 嘅。 你的发型是时候搞搞它了，换下新形象，重新开始过新的生活。嗱，呢张我的卡片，得闲嚟找我啊，我帮你剪个靓发。 哦，咦？你条手链？ 呢条手链靓咧， 几靓喎？你边度买噶？ 我都唔记得咗啦。呢条手链咧，俾我好好揾噶。我戴咗佢打麻雀咧，铺铺都食糊噶，赢咗唔少钱啊！ 系啊，咁啊真系好啊。 嗯，我觉得咧，佢系我招财手链嚟噶。好彩头先跌到冇整甩咋，如果唔系就为你试问。 好啦好啦，你哋两个冇乜事咧，就翻屋企瞓，好嘢噶啦。 多谢晒啊，子健，得闲饮茶。 多谢林医生。 诶，思婷，执咁多嘢去边啊？ 我谂过噶啦，一直住喺呢度，只系会令我谂起唔开心嘅事。我决定搬走啊！ 你真系要搬走啊？搬去边啊？ 搬去靠近我公司嘅公寓咯。 哎呀，我好唔舍得你啊！ 我得闲会翻嚟探你哋噶啦。 唉，可能呢度真系唔适合你住啦。离开会比较容易忘记以前的事的， 希望啦。我在这里真的很辛苦。 唉，你整个人都落晒型，我好担心你啊。 不用担心，我相信我自己一定可以捱过去的，是需要点时间啫。 嗯，那打算几时走啊？ 多几日咯。 哦，咁你走之前咧，我煮餐好嘅俾你食，当系同你践行啦。 多谢你啊，琴姨。 唔使。思婷，唔好喊啦，唔好喊啦。 我父母死得早，啲兄弟姊妹又喺外国，喺呢度都冇乜亲人。琴姨啊。我当咗你系我嘅亲人噶啦， 我啱啱识你嘅时候都觉得你好有亲切感，我都系当咗你系我嘅女噶，睇到你咁，我真系好难过啊！ 琴姨啊， 嗯， 不如我认你做契妈 吓？好啊，契女， 契妈， 契女， 我应承你啊！我不会做错事的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 嗯，你一定要坚强。 哇哇哇，你们做什么？又揽又喊地上演亲恩情未了啊。 Rebecca， 这么得闲啊，你又会来这里的？ 我没有，今天放假嘛，想着得闲就来跟思婷聊聊天，开解一下她咯。这 么有心，何时跟思婷这么熟的？ 我之前咧唔小心喺楼梯度踩到佢，大家倾开咯，咪熟咗咯。 系啦，呢啲咪叫做不踩不相识啦。 Rebecca， 我就嚟要搬啦。 吓，你要搬走啦？ 嗯， 真系可惜啦，我仲以为我哋会成为好邻居、好朋友添。 啲嘢留喺度都冇用，掉咗佢啦。嗯？喂，俊远。 喂，思婷，需唔需要我帮手嚟执嘢啊？ 唔使啦，我差唔多执完咯。 咁好啦，你执完就早啲休息啊。 嗯，拜拜。 哇！吓死我！做咩盏灯突然之间熄咗嘅？唔系，伟全翻咗嚟。 狱的秘密第二集，导演郑美英，配音曾心怡，叶思婷、叶如君饰演，刘文辉、曾凡永饰演，琴依、沈桂常饰演，陈俊元、杨万里饰演， Rebecca 李丽晶饰演，林子健、陈川辉饰演。